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影视剧遭遇未看先评，媒体曝光水军控评潜规则。近日，两部影视剧接连出现了超前点评的荒诞现象。在某知名打分平台的短评打分区，大量评分在原定上线时间前集中涌入，这些短评呈现一星和五星两极分化的状态。记者调查发现，往往一条一元钱甚至几角钱的价格就能够吸引大量的水军接单控评，网友间传递善意的平台却被念出了生意经。影视剧未播先评，控评的黑产业链如何斩断？文艺评论作为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呈现出生机勃勃、可敬可爱的繁荣气象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朱威教授，欢迎您，朱老师。 传艺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有两部影视剧啊接连出现了超前点评的荒诞现象。电视剧《风起洛阳》还没有开播，豆瓣上大量短评已经出现。电视剧《谁是凶手》当中的女主角还没有登场，大量批评演员演技和台词的评论已经沸沸扬扬。超前点评这股怪风是怎么在网络上刮起来的？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稍早前央视的新闻录音了解一下。 现在啊，很多人都习惯在观看完了影视剧之后呢，去网络平台上进行打分和点评，这也方便为还没有观看的网友提供一个参考。 但是您听说过影视剧还没有播出，网上就已经有大量评分出现的情况吗？目前啊，就有两部影视剧接连出现了超前点评的荒诞一幕。 12月1日，某古装剧在互联网平台上线，由于一些原因，该剧的正式上线时间比原来的官宣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然而在某知名打分平台的短评打分区，却有大量评分在原定上线时间集中涌入，这些短评呈现一星和五星两极分化的状态。无独有偶，在12月5日首播的某部悬疑网剧中，女主演尚未登场的前两集播出后，网络社交平台上同样准时涌现了大量质疑其演技、台词的论调和一星短评。两部影视剧出现的超前点评现象，被网友和媒体质疑为水军刷分控评。 短时间会出现一批，就是比如说口吻相近的一些文章，它在时间的先后安排上、疏密上、包括步调上，还有呢，我觉得就是不同帖子之间的那个内容侧重点的配合上啊，我觉得你都能感觉出来它是有选择彼此配合的。 业内人士指出，有些观众在评价影视作品时难免会受粉丝滤镜影响，因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某位演员，给作品打出更高或更低的分数。但是所谓的网络水军们在进行刷分控评时，已经打破了先看作品再打分的基本规则。 就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现象，那其实有流量演员参与的影视作品出现刷分控评的现象，往往是比较多的。水军呢，其实接到这任务之后，有可能他都没看过这部剧，就会出现一模一样的评论在评论区，复制粘贴相同的内容。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以粉丝身份进入某水军派单群，发现在这个聊天群里频繁有人发出招聘兼职刷分控评的信息。业内人士指出，往往一条一元钱甚至几角钱的价格能吸引大量水军接单进行控评， 就是干扰大众的审美接受嘛，它是带节奏的，然后它是会对那个还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就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肯定会有一种误导。 那出现这种刷分控评的这种现象之后呢，有可能会对这部剧的口碑或者观看数据产生不利的影响，制作公司可能在经济上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从而不利于后续的这种正常的创作工作的开展。 专家还指出，水军控评的行为同样会破坏打分平台的客观性与公信力， 甚至影响正常的文艺评论。 有的时候网络的这种水军控评，它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噪音，就是你正常的状态下的文艺评论它是没有办法抗衡的。我们说所谓控评，它是控制某些声音的，那么它会干扰正常的这个文艺评论啊，正常的一般的发声，对这个我们说影视产业的健康的发展，影视艺术的大众审美接受，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是的，那么超前点评啊，可以说暴露了新剧开播之前刷分的行业潜规则。以分享为初心的网络文艺评论啊，现在似乎是变了味道。那么两位觉得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超前点评的状况呢？朱老师， 超前点评呢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呢是有人在控评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评论不是发自你的本身，而是呢发自这些呢已经准备好的评论。那么这些发的人呢，可能也不是真正的看过影视剧或看过这个剧的人，而是什么呢？这些水军和公关公司派过来的救兵啊。他这么做的原因呢，主要还是为了商业利益啊。因为一方面，这个影视剧的评价怎么样，可能会影响到一个消费者到底看不看，到底充不充会员，这是很重要的啊。还有一点呢，不仅是好评，还有差评。同一时间段，两个剧一起上了。碰车了怎么办呢？那么可能就找对方去打低分，打差评。这样的话呢，一个作品差评变低了，另外一个作品相对就高了，它占有的市场率也就变高了。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这里面呢可能评价更多或者是点击数量更多，对网剧来说就是它的生命线。什么生命线呢？一般来说是这跟广告是挂钩的，跟广告挂钩的。因为点击量越多，评论数越多，它呢可能广告收益越多，这个是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他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哈，所以他们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一种对赌协议，就是一个制片方他把这个片子拿出来之后，有多少评论，有多少点赞，有多少讨论，能不能上热搜，如果上了的话多少钱，如果上不了的话多少，如果点击量有多少啊，那给你的费用是多少，所以这个对赌协议有的时候评控就变了，或者控评啊，就可能就变了这么一个味道，已经不单纯是我们理解的一个用户朴实的自己的喜不喜欢的评价没有了，所以这一点是很可怕的。 嗯，是。那李老师，您认为是哪些原因啊造成了超前点评的情况呢？ 这个互联网打分平台上出现水军控制评分的这种现象，其实早就有啊，但是呢，确实还没有得到啊，特别确切的证明啊，但是这一次的新闻呢，终于让这种现象现了原形啊。其实说到原因还是比较偶然的，主要是风起洛阳啊，它由于这个制片方这方面存在的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呢，它上线的时间比原定的这个时间推迟了那么一两个小时，但是呢，这个被相关收买的水军没有得到这个推迟的消息，仍然按照这个风起洛阳原来的上线时间啊，推出了大量的有组织的这种评论，所以造成了这种超前点评的这种现象。这个时间差啊，终于将水军啊控制评论的这个丑陋的一幕可以说是曝光于天下啊，成为我们今天新闻天天谈谈论的一个话题。那至于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超前点评的现象，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技术上的原因，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啊。我觉得造成超前点评的真正原因是有人或者相关的利益攸关方提前布局啊，通过在网上这个雇佣水军来为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摇旗呐喊。我们知道啊，在互联网上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啊这个影视剧打分平台最初建立的这个目标啊，它主要有两个啊，一个是让看过相关影视作品的网友们或者观众们啊，就观后感发表自己真实的这种感受啊，不管你是批评也好还是表扬也好，只要是真实啊它就有效啊，就能给人们提供一定的思考的这个借鉴。第二个就是呢，他让没有来得及观看相关影视剧的这些网友们，通过前面这些网友的讨论评价，那么在自己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之下呢，他决定选择哪一部或者哪几部影视剧来观看。但也正是由于啊这个互联网平台打分的这个机制啊，这种特征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机构啊，我觉得就是想到了一招啊，想到了是一个歪招，就是 通过花钱雇佣水军来为特定的影视作品或者是点赞叫好，或者是恶意批评丑化自己的竞争对手，来达到打击同行业者的这个目的啊。我想无论是前者的赞还是后者的这个批啊，这个水军们在这种打分的网站上所发表的这种都不是真实的言论，而是利益的代言人啊，谁给钱就为谁说话。这样的话呢，就让打分平台变成了一个操纵舆论、误导网友和观众的利益工具啊。同时这种情况呢，也大大的搅乱了影视文艺评论领域内的这种清朗的空气。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现在构成了文艺领域内的一个网络的毒瘤。 嗯，是的，最近几年呢，水军的出现和泛滥啊，让这种大众评价机制的作用，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闹出一些笑话。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啊，某位当红的艺人发行了音乐专辑，其中的歌曲呢，经过粉丝刷榜之后，占据了国外某著名音乐榜单的首位。可是真相查清之后呢，不仅上榜的歌曲被移除了，这个做法呀，也成为了全球音乐圈的一个笑料。那么有记者呢，就以粉丝的身份啊，潜入到水军的派单群，发现呢，以几毛钱的价格就可以招募到真实账号使用者来刷分，对目标的文艺作品呢是可黑可粉啊，可以给他打好评，也可以差评。那么这样的风气会对文艺作品的创作带来哪些影响呢？朱老师， 现在叫唯流量论，也叫流量至上论。当然了，国家网信办也好啊，现在的我们的很多的工作会议也好，对这种情况提出了特别严格的批评。那为什么要非常旗帜鲜明的去打击这种做法？那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想想，一个人的文艺评价到底怎么样？不在于他有没有好的作品，不在于这个人有没有演技，不在于这个作品的价值到底在什么，也不在于什么表演，而在于什么呢？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网络的更多的这种舆论？你有没有办法去获取更多的数据上的这种价值？现在很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叫爱豆经济啊，他们生活的空间仅限于互联网。真正的艺术应该是超越互联网的，互联网只是一个载体，它应该是真的有真才实学，真的是德艺双馨这样的人才配拥有这个流量或者是鲜花。但是现在呢，有了数据可视化之后呢，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流量而来的。所以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哈，很多人的这个流量数据做得非常好，他的数据的好的背后呢，是有相应的公司和他的这些所谓的这种粉丝们去帮他去完成的。那对于作品呢，大家反倒不评价了，就很奇怪，一个人他没有作品或者没有像样的作品，但是在网上却很红，具体原因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这都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流量至上刷出来的数据，刷出来的明星。这样的明星如果更多的话，那么真正的勤劳肯干的、真正有表演能力的、真正好的作品会淹没在这些垃圾之中。所以在垃圾场中，你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掩盖起来的。现在不是说让那些有价值的作品像垃圾场一样用这种方式去获取关注，而应该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去掉，去掉之后有钻石般的这些有能力的这些演员，包括好的作品、好的文艺作品就会显现出来。 是的。那同样的问题啊，李老师，您认为这样的风气会对文艺作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一部文艺作品的好坏啊，不管这文艺作品是电影、电视剧，或者说是音乐专辑啊，它的好坏主要要看作品本身的内容真实与否啊，它的表现形式是否新颖独特啊，主要凭这两点啊来进行评判。当然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你要是细分的话，那它有更加专业的啊这种啊这个细分领域。但是我们总体而言脱离不开这两大条。但是我们看到在水军啊这种介入之后，这个评价的标准它就完全变了味儿了啊，是不是五星啊，是不是一星，主要看是不是有人掏钱啊请水军来控制对某一部文艺作品啊进行评论。那么在这种的舆论环境之下，那么打分平台上就出现了，比如有的啊被评为五星的作品啊，实际上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啊，但是也有一些货真价实贴近生活的好作品，但是由于它没有雇人啊，或者说看的人不多，或者是看了该作品的网友们 没有积极的主动的在打分平台上为这个作品来点赞来评论等等，就会造成该剧在打分的这种平台上星级的评定的它就不是很高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只要是但凡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舆论环境你就变成了什么呢，是吧，它完全不是这个以刚才我们说的内容的真实与否、表现形式的新颖独特来评判，而是以什么，而是以钱作为一个最高的评判标准。那么在利益的这种操纵之下，它就很容易形成了美丑不分、是非混淆的这种状况。那么出现了一旦这种舆论导向和氛围的话，它必定会大大的扭曲了啊这个审美观和价值观。那么在文艺作品的自身的创作领域中，它会带来一个导向性的偏差，对吧，它就会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或者不是那么好的作品就会大大的评分啊它的这个信誉度好像在网这个打分网站上就比那些好的作品要好的很多啊，无形中压低了那些好作品的这种分量。那么对于千千万万的观众啊，特别是青少年的观众来说，那么类似这样的一种评分的体系会潜移默化的在思想上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一种混乱。 嗯，是的。那么评论指出啊，在演艺行业，当本应该相对客观真实的评分因为水军的控评而走了样，这无疑呢会进一步助推流量数据崇拜之风。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因为当红艺人参演而评分虚高，而一些用心之作呢却因为缺乏爆点而无人问津。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文艺创作生态堪忧，优质作品恐怕将越来越少。那么平台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又如何做到向上向善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影视剧遭遇未看先评，媒体曝光水军控评潜规则。近日，两部影视剧接连出现了超前点评的荒诞现象。在某知名打分平台的短评打分区，大量评分在原定上线时间前集中涌入，这些短评呈现一星和五星两极分化的状态。记者调查发现，往往一条一元钱甚至几角钱的价格就能够吸引大量的水军接单控评，网友间传递善意的平台却被念出了生意经。影视剧未播先评，控评的黑产业链如何斩断？文艺评论作为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呈现出生机勃勃、可敬可爱的繁荣气象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朱威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出现这些超前点评呢，也让一向被认为是影视剧良心风向标的豆瓣遭受了质疑。此前呢也有记者报道啊，22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实名的账号，接22单的评论就可以回本。那么买卖实名账号中间会存在哪些风险呢？我们来通过广东台的新闻录音了解一下。 控评的所谓我们俗称的 那些控评的，我们俗称为水军，大部分的操作呢都是实名制的，控制很多账号的水军，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舆论声势。那无论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往坏的方向，对整个网络的风气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看了一些东西可能觉得比较兴趣，但是和电影其实不一样的，还是会有影响。 一些是真情实感的，或者说是刷的，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呢，你把账号哈，比如说甲方的账号给了乙方，乙方专门用甲方的名义发了违法的言论，那很有可能会出现别人拿去诈骗贷款之类的事情，追责首先会找到甲方去承担责任。 如果是对他这个影视作品作为一个抹黑的话，那他对他这个相关， 如果对于影视作品造成抹黑，对相关著作权人或者权利人构成了名誉侵权。如果是出品方基于合作方的需要，通过聘请水军对出品方的影视作品进行无理由的价值提升，这样可能会对影视合作方构成违约行为，或者属于是侵权行为，对于影视合作方也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嗯， 是啊，刚才我们分别听到了通讯安全专家以及律师的一些说法。那么两位觉得出售实名认证过的账号以及个人信息会存在哪些风险呢？朱老师。 首先说哈，账号的所有权是绝对不能出卖、转让、处分的，这是不行的。那可能有一些平台呢，它允许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去流转。啊，有这样的，有的平台是允许的哈。现在呢，根据网信办的，新出来这个规定哈，叫《互联网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这里面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平台的依法依约可以转让账号的使用权。但是转让账号使用权的时候呢，你也要看到这个到底转让的程序合不合约，有没有进行变更主体登记，就到底是合法使用，还是由这种公关公司去控制的统一的账号去统一刷屏使用。因为我们在黑产实验室其实也了解过，其实往往都是一台电脑控制了成千上万个账号，或者是一个实验室的屋子里放了上千台上万台手机，由一个电脑统一控制。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能监测出来的，在同一个 IP 里有这么多的不正常的行为，平台是应该予以采取措施的。但是平台有的时候却置若罔闻哈，觉得流量不管怎么样的流量也是流量。更何况呢，有了这样的讨论，可能流量年年度用户感兴趣可能会提高哈。所以我觉得这里平台责任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责任。这些年来啊，只要你有短视的行为，只要你觉得流量，所有的流量都是可以变现的，那么这个平台呢就容易被玩坏啊。比如说微博呀，比如说现在的豆瓣啊，其实还有很多的网站蹭热点呢，蹭热度啊，自己没有真才实学的东西，往往是靠这种刷出来的或靠热度去搞上去的流量是不稳定的，而且越来越会没有底线。所以这里的关键点的问题实际在于平台的主体责任。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认为啊，出售这种实名认证的账号和个人信息风险在哪里呢？ 那么像豆瓣这样的打分互联网平台之所以要推出实名认证的这样一种措施，我觉得首先它就是在国家网信办的明确硬性要求之下，为了避免有人打着网名在网上在平台上做出种种不负责任的这种评论采取的一个措施。既然这个是实名认证制的，那么就是意味着在这样的一种账号之下，你发表的任何言论你必须要遵从相应的规定啊。对一部影视作品，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不喜欢是吧，你可以批评啊，但只要真实就可以，你不可以连看都没有看，或者一部影视作品刚才说的《风起洛阳》连上线播还没播出呢，你这种超前的点评就已经在网上乌泱乌泱的就出现了，那么你这种情况下就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乱说啊。当然了，更不可以编造谎言、捏造事实的去贬损一部影视作品或者一个演员啊。同时呢，也不能够受雇于人，拿钱为某部影视作品或演员进行无望的这种吹嘘、吹捧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两种情况下呢，一旦触犯了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互联网这个领域内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就会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啊。如果一些情节比较严重，并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的，你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我们觉得在这里再重申一遍啊，互联网它不是法外之地，在打分平台上的各种言论同样要守规矩。 是的，其实对于很多的有文艺属性的这种网络 APP 而言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呢却很骨感。聚集文艺理想的小众社群在走入大众视野的路上也绕不过流量变现的这个坑。对于超前点评的出现呢，豆瓣此前回应说，后台的算法识别程序判断非正常打分和非正常用户的策略一直在实时的更新和演进，以保证评分的正常。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状况却不容乐观。媒体发文批评说呀，水军泛滥的现象说明平台运行和管理机制存在着漏洞，才能够让不良的居心有机可乘。那么两位觉得平台应该在维护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当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另外呢，在坚守产品属性和追求商业价值转化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把握好这个度呢？朱老师。 首先是平台要承担的是主体责任，既包括法律责任，现在所有的法律法规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再到电子商务法，这些法律是它的基础。第二呢是社会责任，这个平台做得越大，那你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应该越高。 那么与此相关，水涨船高的还有一个道德责任。有的时候有的钱啊是不能昧着良心赚的，就有的事情是不能昧着良心去做的。所以社会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那么像很多的这个平台在对待评价的这个事情上，对待控评的这个事情上，其实如果短暂的看哈，这样的控评也是评论呐，也有流量啊，引起话题了，可能还有流量啊，他可能会觉得获取利益比较快。但如果长期的看，比如说现在，他一定会流失真正的用户。等有一天真正的用户都走了，一堆机器人在上面互相的刷，也没人去看，那你说这种平台能持续下去吗？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互联网经济走到今天，可以说2.0 时代其实发展已经到了瓶颈。那么我们如何进入3.0？就是可能给平台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存量实际已经用光了，我们的商业模式不断的变化，一切为流量至上的这种商业模式应当被重新检讨了。所以到3.0真正开启的时候，真正能够留住用户的其实还是精耕细作的，其实还是垂直化细分的，不要什么东西都要搞这种这个大平台式的哈，搞这种就是规模型的，搞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这种行为呢，你要说平台不知道有刷屏的情况，我不相信。而且平台现在的监管包括人工智能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它是不可能出现这种自己管不到位的这种情况的，其实都是容易监管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是平台短视行为导致的。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认为平台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应该如何掌握好坚持产品属性和商业价值转化的这个度呢？ 我觉得拿算法说事儿啊，这个理由已经是几年前啊互联网平台甩脱责任的一个老伎俩了。如今这一招已经不足以推卸互联网平台的社会责任了啊。现在刚才豆瓣现在出了这两件超前点评之后，还拿算法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这个显得非常的不智。另外呢，这个如果说超前点评的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的情况下，那就像刚才那个媒体发文批评的，就是你现在证明这一点，就是证明你自己的内部运行和管理机制上就是存在着漏洞，而且这个漏洞还不小，是吧？那么与其去用这个算法来为自己开脱，不如说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的管理上的责任，然后加以及时的改进啊，这个显得是更加的有责任心，也更加的使让这个平台继续能得到网友们的信任。我在豆瓣上也注册啊，我也有注册，我对豆瓣还是有所认知的，我也经常在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些这个评论之类的。我觉得豆瓣之所以比较有名啊，它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靠它成立的时间比较早，在互联网领域往往是排在前面的这个互联网的网站，在同类网站中它是通吃二三到以后的所有的啊，这是它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豆瓣在它早期的时候，它无论是在书、影、音这三个领域内，它为什么能获得很多人的认可，就是它这个评论是比较真实、准确、个性和可信啊，它靠着这个8个字来逐渐的积累起了它的名气和在网友心目中的可信度。所以这次我觉得豆瓣上出现了超前点评的这种现象，对他各这个网的平台的信用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与损害啊。平台积累起的一定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呢几次类似的致命的失误就有可能葬送他在网友们心目中的信用啊。现在国家网信办近年以来在互联网管理方面已经出台了许多这个规定，那么其中在维护这个网上舆论良好生态这方面，我觉得也规定了这个像豆瓣这样的互联网平台方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咱们不必从这些硬性的规定中要求豆瓣网去尽到这个责任，我觉得更要让豆瓣网自己从他的角度出发，让他自己主动的意识到超前点评对他这个平台的运营信誉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啊。这个如果豆瓣的这个平台的高层管理团队非常聪明明智的团队的话，那么他就会在坚持产品的属性以追求商业价值转化方面，他就知道应该以谁为准啊，应该把哪一个标准放在最前面。在我看来这个度的拿捏并不是那么的难以掌握，川姨。 嗯， 是的，其实现在的生态的改变啊，让不少互联网的文娱 APP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分享和交流的舆论场，而是变成了各方关乎商业价值的一个决斗场。那么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的开幕式上，习总书记就提到啊，立文之道，为字与义。文艺呢，只有向上向善，才能够成为时代的号角。那么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出现啊，文艺创作和传播的空间被拓宽了。但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向上向善呢？朱老师，您怎么看？ 文艺的评论呢，第一点评论呢，应该是比较自由的。就这种自由呢，一方面不能有水军控制，另外一方面呢，文艺评论向来都是比较尖刻的。只要你别侮辱别人，别捏造事实，那么有些评论再尖刻，其实社会都应该容忍啊。就这个文艺批评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风气的。第二点呢，这个文艺评论不能完全跟经济挂钩。有的时候人家写评论是为了赚钱，但有很多有价值的评论，往往是一些真的是一些所谓的文艺青年写出来的。就他对一个问题真的有看法，那么这样的人的声音值得被听到，值得被看到。这种声音不能用金钱，仅仅的用钱来衡量。但是呢，对于像豆瓣这样的平台，是不是应该更看重这样的小众创作者，不要给他们更多的 KPI 生存的压力，鼓励他们一篇篇的作品需要观众的这种交锋，需要网友们的支持，需要平台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太急功近利了，每天要写几个，很多人啊想赚钱啊等等，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就是真正有价值的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批量能生产出来呢？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呢，很多的电影出来之后，其实还没等上映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因为他们事先拿了钱了。就这种情况不要再出现了。就是真正的评论是应该是一个，我觉得是应该又自由，然后呢不能作假啊，又不是机器刷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平台的这种 KPI 的考核，平台对 UP 主这种相关的考核，包括UP 主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呢，作为网民来说，眼睛都是雪亮的。其实时间长了，短暂的看你可能蹭热点，时间长了以后，其实老百姓其实心里都很清楚的。如果你想长期经营下去，如果想长期做一个让大家喜欢的，或者是，做一个有良心的这么一个评论者，那么可能啊，就一定要不要把追求纯粹的点击量放到首位，还是要遵循着文艺评论的向来的这种传统的。 是。那李老师，您觉得文艺作品也好，文艺评论也好，怎么样能够做到向上向善呢？ 互联网在新时代之下如何做到向善向上啊？如何成为一个承载的时代号角的文艺作品的汇聚平台啊？那么就是一句话叫立文之道，为字以喻，另一句就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那么前者是出自了文心雕龙，那么后者是来自于我们古代四书中的大学。说起来啊，就是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善向上的这种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的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来滋养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使人们在精神生活上更加的充盈起来。我觉着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新生事物、新形式的出现，是丰富了我们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与手段啊，它可以让文艺作品变得更加的生活化啊，更加的活泼，也同时因此而更加适应年轻一代的观众和网友们。但是不管哪一种形式，哪一个表现的手段，它的内容选择、人物的塑造，都要倡导健康的文化风尚啊！只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我觉得才能成为总书记说的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这种作品，从而达到滋养人们审美观和价值观的目的效果。而只有实现了这个前提之下啊，或者说这种基础之上，那么这些包括豆瓣网在内的这种互联网平台才能够赢得自己在商业上的应有的这个价值。 是的，时间和市场会检验出真正的好东西，注水的伎俩呢，总有被戳穿的时候。无论是打一星还是五星，无论是叫好还是谩骂，很多点评文案的内容啊，高度一致，就连普通网友都能认出他们是不同账号复制粘贴过来的。打分平台的社会责任意识啊，急需提高。如果任由控评乱象持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